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在每周五的时候呢，我们除了有黑胶集市，还有古典达人秀，另外呢，我们还会把音乐会这样的板块放到我们每周五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音乐会时间，很长时间了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音乐会当中的一些实况录音。那今天特别为大家带来的是在2018年的10月17号刚刚在保利剧院举行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音乐会，演奏就是布赫宾德，为他协奏的是中国爱乐团指挥杨洋。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来演奏的几部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的录音，首先是最最熟悉的第五钢琴协奏曲。 国际乐坛的钢琴巨匠，德奥音乐传统的杰出代言人，维也纳爱乐乐团御用的钢琴家，现年已经71岁的奥地利钢琴家布赫宾德，以杰出的音乐造诣完美的诠释了他作为当今最具权威的莫扎特、海顿、贝多芬作品的诠释者的形象。那这一次呢，在2018年的秋天，他再一次来到中国，为大家带来的是贝多芬全套钢琴协奏曲，通过两天的音乐会为大家演出了全部。那今天我们特别节选的就是在这两场音乐会当中他的现场的演奏。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布赫宾德来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片段。 薄荷宾德来演奏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他在很多地方有50多次演奏过。不过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来演奏的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当然他是在2天音乐会上演出了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的全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只是做蜻蜓点水的，我们来聆听的都是一些片段性的一些录音。他50多次演奏贝多芬的全套钢琴奏鸣曲呢，比如在柏林、北京、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德累斯顿、伊斯坦布尔、米兰、慕尼黑、上海、圣彼得堡、维也纳、苏黎世，在这些地方呢，分别在维也纳和慕尼黑都表演过4次。2014年的时候，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演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成为首个在同一个夏季音乐节当中演奏贝多芬全套奏鸣曲的钢琴家。萨尔茨堡巡演当中呢，他也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祖宾梅塔合作了2场勃拉姆斯协奏曲。那还有呢，就是现场录音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刻成了 DVD 和 CD 来发售的。他对贝多芬的诠释给予他对乐谱原稿的不断的研究，他对收集原始乐谱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他拥有38套贝多芬奏鸣曲的全部的乐谱，同时呢还收集了大量的首版的手稿还有原始的资料。除此之外呢，他还珍藏了大量的勃拉姆斯协奏曲的乐谱的手稿以及钢琴部分副本。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他在10月17号保利剧院来上演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音乐会。演奏作为协奏的乐团呢是中国爱乐乐团，指挥是杨洋。 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月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月库时光 FM”。 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在1809年到1811年创作，因为他的磅礴的气势常常被称为皇帝协奏曲。皇帝其实并非贝多芬所起的，但是呢，和作品所采用的降E大调极其显露王者之气相符合。第五钢琴协奏曲是提献给贝多芬的学生及好友鲁道夫公爵，在1811年11月莱比锡首演，并且呢，在第二年的时候由贝多芬的徒弟彻尔尼担任钢琴独奏，在维也纳首次演出。贝多芬对于爱徒的弹奏颇有微词，那当时呢，大众音乐报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毫无疑问这是所有协奏曲当中最富有创造力、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最艰深的一部。这个原因和贝多芬当时的写作状态有关。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正是进入了19世纪初开始的那种创作的成熟期。他的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这些关乎英雄形象的跨时代之作也是相继问世，加上拿破仑战争的爆发，也是让作曲家的心神澎湃，一部协奏曲大作应运而生。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是第二乐章，很多人都最爱这个乐章了。 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刚刚结束的两场音乐会，是在2018年10月17号、18号在保利剧院举行的薄荷宾德莱演绎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音乐会，这是来自于这一届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当中。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继续来聆听他在音乐会上所演奏的钢琴曲的片段。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来自德国音乐重镇三支民团，11月轮番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11月3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美国著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携手小提琴家宁峰，以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与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大风蓝色预警中，白天北风强劲，阵风明显，气温下降，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还需注意补水润燥。预计入夜以后北风逐渐减小，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下降，请注意添加衣服，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话剧演出方面，李六乙执导的国家大剧院版莎翁话剧《哈姆雷特》将从11月28号开始在国家大剧院迎来世界首演，并连演8场。在这一版本中，北京人艺演员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将出演，重新诠释这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巅峰之作。这一版本的话剧《哈姆雷特》由德国设计师迈克尔·西蒙担任舞美设计，并由香港殿堂级美术指导、服装造型设计师张淑平担任服装设计。胡军将饰演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而濮存昕将饰演克劳迪斯和老王鬼魂。濮存昕曾在林兆华执导的《哈姆雷特1990》中饰演过哈姆雷特，而那一版中的掘墓人正是由胡军饰演。卢芳将在此版《哈姆雷特》中一人分饰奥菲利亚和王后两角。继续来看，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出品的话剧《青春之歌》昨天在北京宣布建组。这部入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的话剧，改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将由高校师生和北京人艺合作排演，12月13号在北京龙福剧场首演。杨沫先生的《青春之歌》曾对几代中国青年人产生影响，描写了林道静、于永泽等一批知识青年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而这次的复排将由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罗琦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导演韩青联合指导，著名艺术家蓝天野担任艺术顾问，北京人艺青年演员王新宇饰演林道静，

下半时段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那我们一直来聆听的就是今天特别为你带来的来自于音乐会现场的录音，来自于2018年10月18号的这场音乐会，保利剧院演出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第二场演出，这也是来自于大师布赫宾德和中国爱乐乐团还有指挥杨洋的合作。布赫宾德这位钢琴巨匠，的确他是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传奇的钢琴家之一，在过去的50多年来，他受邀和众多著名的乐团和指挥家合作，在世界各地呢也举办了很多的音乐会。2016-2017乐季正值70岁生日之际，一系列庆祝活动在世界顶级的舞台连番上演，从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东京的三得利音乐厅，再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柏林爱乐大厅。在他的生日季当中，布赫宾德和克里斯蒂安·迪勒曼执棒的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并且和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分别进行了巡回演出。那这一次我们也是听到了他在2017-2018乐季的回归，那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在这一次在201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他的现场演出录音。我是王卓，欢迎你回来。 Thank you. 在今天下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是薄荷宾德来演奏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那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根本就不可能在一个小时时间里把两场音乐会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部的录音为大家放来，所以呢仅仅是一些段落性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就如同拐点，的确贝多芬他的协奏曲创作也是由这部钢琴协奏曲走向成熟的，他也是提献给费迪南王子经典之作当中，可以轻易地捕捉到两个独特之处。第一，他就是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当中唯一一首用小调而写的，和第八钢琴奏鸣曲、第五交响曲这些中期前后的作品一样，采用了 C 小调，也是暗示了某些复杂深刻的音乐性格吧。第二点呢，就是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创作时间大致为在1769年到1800年，时间节点和此前的两部钢琴协奏曲有所重叠，但是英雄底色已经在交响乐的宏大气势还有戏剧性内涵当中有所体现了。所以呢，这部作品是在1803年4月维也纳首演的，根据指挥家还有翻谱人伊格纳兹塞弗里德的说法，就是贝多芬当时忙到没空将钢琴谱一一填写完整，于是呢就胆战心惊的他只能根据乐声的眼神见机行事，选择翻谱时机，而这件事也成了首演当日留下的趣闻。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回到的是音乐会的现场，很久没有听到整场音乐会的一些录音了。那今天呢，也的确也是时间的关系，只能是一些音乐片段的分享。这都是来自于2018年10月17号和10月18号的两场薄荷宾德演奏贝多芬钢琴协奏曲的音乐会录音。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下星期一永恒的魅力，我们再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